未来一年的议会运作应该集中处理民生议题。至于哪个可以留任议会，谢伟俊认为已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现届议员不可以加入之外，还要审视曾经报名参选而未有提名结果的人。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就说，民主派是否要继续留在议会，最重要是视乎议会还有多少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星期六开会，预料会处理有关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550点，升12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286点，升15点。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6.3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5，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95美元，卖出1963.7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台风黑格比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Negative 得嚟，其实好正面。 想要不再多看看你，从文字看已判断吧，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如何预计答案该那样，标准说的也多真确吗？ Alpha 的新歌叫做 Negative， 但内容是刚刚相反的，讲紧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累积咗好多负能量，希望喺负面当中揾到正面嘅角度同埋空间。作曲 Eagle Chance Step Low， 填词有 T-Rex 于日耀，编曲 Kiri T， 监制 Kiri T 于日耀。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 Negativ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那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一些员工，真的照顾完一位长者真的不要烦，要每一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二些长者或者感染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嚟到礼拜一晚啊，咁啊，而家时间去到10点09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敏大人，仲有我摩莉，电话入面就有 Kitty。 Hello， 敏大人 ，Hello， 摩莉， 你哋好。 喂，咁啊，抗疫生活咧，咁我唔知你哋同以前嘅生活嘅分別有幾大啦，但對於我嚟講咧，我就真係做少咗好多嘢啦，咁可能就少咗出街，少咗開會啊，咁樣啦，同埋我自己嘅其中一範啦嚇，即係電影啊、電視劇啊，咁佢哋都有受影響嘅，受疫情影響嘅咁樣，咁所以我就多咗時間啦，咁我就發現咧，就有啲嘢咧，原來都幾好玩嘅，但以前冇乜機會做嘅，就係喂魚啦 ，OK。 哦，問大人嗰啲魚咧，真係好可愛。嗰日我記得咧，問大人就你過嚟啊，我教你喂魚。你過嚟， 唔係佢真係好似喂貓狗咁樣嘅喎，你行埋去咧， 認得你， 佢會認得。我唔知系咪认得我系我啦，总之佢就认得有个人形物体啦，或者有个影啦。咁佢哋咧就会系因为譬如我通常行埋去当系个鱼缸嘅左手边先啦。咁我一行去左手边，佢哋就走晒过嚟左手边噶咯。咁但系我又发现咧，如果我喺右手边，佢唔会行过嚟。 点解 鬼蠢噶？ 点解咧？ 佢哋觉得嗰个位。 佢慣咗去嗰個位食嘢， 嚇 喺第二個位就應該只係訪客，唔會為佢食嘢。 係啦，即係嗰嚿影唔係嘅咁樣咯。 係 咁我又即係悟到好多道理啊！因為喂魚 嚇有咩道理啊？即係死牛一邊頸就搞到冇嘢食啦。 第一咧就真係心理學嗰樣嘢啦，即係佢總唔知係見到你喺嗰度出現，佢就聯想到係有嘢食噶啦。咁其實佢就唔理噶啦，總之見到嚿人影啊，企咗喺魚缸左邊咧，佢哋就衝曬埋嚟噶啦。係咁真係每一次。都有嘢食嘅，咁跟住我就开始试下企喺右边啊，睇佢哋会唔会冲埋嚟啦？因为之前佢唔会噶嘛，咁我就睇下要几日开始佢哋识咯，咁跟住咧，我真系等我喺度 四日形成一个习惯咧。 教鱼，问题 十四日系成咗一个习惯添。但系如果佢要认识咧，我只系系啊，即系教鱼啊。 系 三日咧，佢哋就识得原来另外嗰边咧都有嘢食噶咁样咯。 即系原来鱼系真系都会识得用脑去思考啊！如果咁讲，因为佢知道咗第三日之后个习惯改变咗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佢咪改变咯？佢真系学习紧咯。 系啦，佢而家知道两边都有嘢食啦。 问但系你会唔会整鬼佢哋？跟住四日之后又去翻第二边？ 咁咧，同埋咧，我就睇到咧，因为我有6条鱼啊嘛，咁我就睇到佢哋每个人啊嘅性格， 每条鱼嘅性格， 以人法嚟噶，即系有一啲咧，佢唔掉啲鱼粮落去咧，佢系唔理3721嘅，今日讲数啊，所以讲3721。佢哋总之佢就擘大嘅口，不停咁啜啲水入去，啜啲水入去，咁佢就希望啲鱼粮可以啜到入去。 系，同埋会有啲跳出嚟噶嘛，系嘛？即系个口系 有啲咧，有啲咧就会系真系垂直咁样啦，直头 吓 垂直咁，然后擘口擘擘啊，口擘擘啊，擘到咧你真可以摆落口咁滞噶啦，咁样。 系， 咁同埋有一啲咧，佢就我觉得有一啲咧。嘅人唔系嘅人嘅鱼咧，即系似我性格嘅，佢担到一粒咧，佢就走噶啦，即 系慢慢攰啦。吓， 佢即系，我有我自己足够嘅嘢，我就行开啦。我呢度咁逼，我唔行。我发现有一条系咁嘅， 系吓。咁有冇啲你要照顾佢咧？ 咁有啲咧，嗱，我就发现呢个社会可能都系咁，有一啲咧。你摆到喺佢面前，你掉到佢个头嗰度咧，佢都唔揾唔到嘅，即系嗰啲系可能系比较竞争力比较低啲嘅，即系有啲系竞争力高啲嘅，有啲系竞争力低啲嘅咯。咁所以就要明白一样嘢啦，即系公平，你掉啲 原來落去咧係冇得公平嘅，即係你唔你好難話好似誒，即係如果當阿 Kitty 同你咁樣，你哋又養貓狗啊，你真係可以啊，你食一隻雞髀，你食一隻雞髀咁樣噶嘛。但係你掉咗啲魚落落水度啦，佢會漂噶嘛，即係靠佢哋自己噶咯。係咁有一次我就發現有一個比較競爭力低啲嘅咧，即係其實咧我掉啲魚落落去咧，佢係。食唔到嘅，唔夠競爭嘅。咁我唯有個方法就要預多啲咯，即係掉到佢食到為止。我為咗喂嗰一條咧，我係比一般係 掉多咗， 掉多咗嘅。 咁但係點解你唔撈起佢或者隔開佢先咧？ 咁、哦、又 因為係咪話佢哋唔識飽喎？驚唔驚其他魚釘即係釘到咧食得過分得滯啊？ 咁我就唔會話太多嘅、但係咧我真係後屘發現嗰條好弱嘅咧，即係威極。即擺定喺佢前面咧，佢都游走嗰條咧嚇，嗰條其實係之前嘅一條嚟嘅，佢嗰條真係走咗啦。 哦， 係啊，佢可能真係冇乜興趣，佢冇生無， 或者會唔會佢唔舒服啊？ 佢唔舒服，所以佢咪 唔食咯， 唔食咯，或者冇乜反應，咁真係走咗嗰條。 係咯， 即本來我七條， 係，但係不過你話養， 即係幫唔到佢咯，我 係。但係養魚呢樣嘢咧，就話好似即係睇到人生百態啦。其實我都試過。我咧去朋友屋企喂龟啊， 系 喂乌龟啊，但系佢只乌龟咧系比较恐怖嗰啲咧，就系头先问丹话斋，佢好冲出嚟就食嘢嗰啲人嚟噶，即系食嘢嗰啲龟，嗰啲龟， 即系当佢系 friend 啊， 跟住我啲 friend 已经同我讲到明噶啦，话喂你喂佢食嘢嘅时候，你记得唔好伸只手落去， 佢食埋你只手， 佢会咬埋你只手噶，咁跟住之后，但系喂佢系食喂龟粮噶咋，咁最后屘系点咧？要搵个匙羹滗完啲龟粮之后，摆喺佢个口面前，逐羹匙羹喂佢食咯。即系唔系沉喺地下噶？ 佢喺地下佢自己食唔到噶。 佢一个龟笼入面嘅，一个类似鱼缸嘅物体，跟住你就摆个匙羹喺佢面前喂佢食咯。跟住你，但系你 feel 到佢好大力噶，佢成个匙羹真系咬实你噶，唔放噶，好恐怖喎！真系我冇谂过咧，即系呢一样嘢都系我改变咗一啲嘅心理嘅。我以前成日觉得龟系比较温顺或者善良噶嘛。哇！嗰只咧真系追住你攻击， 天鹅都系噶，你冇睇佢个样啊？好攻击性好强噶。喂，咁由喂鱼嗰度咧，我就即系悟到一啲 人生道理啦， 即系群体道理啦。同埋我发现有一样嘢咧，系即系你数学几叻都未必得，就系数鱼系好难嘅。因为佢游嚟游去啊嘛，你一数完一二三，咦，佢转咗嗰边喎， 跟住你望住啲颜色咯， 望住啲颜色都好难嘅，如果你全部金鱼， 系咩？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继续讲翻呢个费马大定理啊，因为上次我哋讲咗 part one 啦，今日咧就希望十一点前啊，我可以完成 part two 啦。 是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推他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 一寸再没人纵怪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报国。不敢寄厚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破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为自过，别怪就气喘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一首歌翻嚟，头先听过系 D J 嘅《爱的美敦书》。咁咧，今日问大人讲嘅题目就系费马大定理下集， 或者叫费马最后定理啦。咁咧，其实咧就要考翻莫莉啦。你自从入咗我哋敏感时刻啦，我谂除咗系易用啊，或者系英文啊、中文啊，而家连数学咧都一定要跃进啊，考翻你啊，弗氏定理啊，Pythagoras Theorem 啊，即系讲呢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啦。啊、即是即嗰啲叫咩？中文叫咩？直角三角形 系 啦，有一条公式嘅，记唔记得系 A 咩加 B 咩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诶、哎，好嘢， 终于识到条啦。 系啊，而且仲用英文讲喎。哇，咁啊，阿莫莉你用 对等角同 B 嘅对，系咪叫对等角？ 唔系， 直角、啊、A 直角。 Kitty， 你用翻中文讲识唔识？ 系中文系咩 ？A 平方系嘛？ A 嘅二次方， 二次方加 B 嘅二次方就等于呢个 C 嘅二次方啦。咁你记住呢个不是定理咧，其实咧，我觉得得意嘅地方啦，就系、当然啦，唔使我 proof 啦，唔使我证实啦，就系、佢除咗系讲一个 geometry 啦，几何图形嘅三角形入。直角三角形入面的三个边的关系啦，佢亦都其实是一条咧，数学公式啦，呢条数学公式仲要是代数嚟嘅咁样咯。咁呢个咧我就哦，原来咧几何图形 geometry 同 algebra 系有关系嘅，以为佢哋唔好熟添。哇，呢第一样嘢啦，咁但系咧，喺呢、這个毕达哥拉斯咧，佢发现咗呢个定理之后咧，其实影响到好多人啦，因为好似佢哋數學界咧就好似我哋藝能界咁啊！哇，如果你有套電影或者你有首名曲咁樣，你就可以有個有個金曲獎啦咁樣。咁呢、這個 不是就有啦，咁、啊、然後佢就影響到咧後世嘅人啦，咁、嗯、就其中一個咧就叫費馬噶啦，咁、嗯、費馬咧其實佢係十七世紀嘅人嚟嘅，咁、嗯、佢自己係正職啊，正職係法官，咁佢嘅興趣先係做數學家嘅啫，咁、嗯、但係咧佢喺佢研究數學當中咧，佢就寫咗一本佢本筆記簿啦，咁佢。個筆記簿的內容有好多好多定理嘅， 其中一個唔夠寫嘛，解釋 係啦，呢個只係費馬最後嗰條啫，最後嗰條定理咧，佢就係講咧，呢、這個唔再考你哋啦，佢就話 A 嘅 n 次方再加 B 嘅 n 次方，就一定係唔等於 C 嘅 n 次方啊，但佢個講法就係 A 嘅 n 次方加 B n 次方等於 C 嘅 n 次方係唔會得到被證實嘅，係啦，咁所以呢一條咧就唔係證實佢係嘅一條定理，而係證實。佢係唔得嘅一條定理咁樣，我、睇死你㗎、你唔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佢係 n 次方啊嘛，咁、所以你咪要簽即係做好多好多嘅證實啦咁、樣。咁阿費馬咧，佢即係曾經咧就喺嗰本嗰本筆記簿啊，記事簿嗰度咧，佢就話啦話，其實我已經發現咗一條好美妙嘅formula 啦，我可以證實到啊。不過咧，呢度咧嗰啲即係邊行啊，嗰啲 margin 太少，我寫唔到落去啦，咁樣啦。咁到底係真唔係真咧？咁啲人就喺佢嘅遺物當中咧揾到，喂，其實都佢都真係證實過咧 ，n to 就四次方，唔係 a to 就四次方，加。B 到四次方就係唔係等於呢個 C 到四次方嘅咁跟住嗰350年咧，就好多數學家啦，我講過男男女女啦，其中有一個仲係蘇菲以曼嘅女數學家啦，咁佢都證實咗呢個不是定理嘅五次方嘅咁樣，咁你證實咗五次方就即係證實咗25次方嘅咯，咁啦，咁但係之後咧都仲未有人咧就可以證實到呢一個咁難證實嘅數題，所以呢條數題咧就被譽為係史上最難嘅一條數題啦。咁去到1908年有一個德國人啦，佢即係因為情商啦嚇，同人哋戰鬥又決鬥啊，又輸咗啦，就冇咗個女朋友啦，所以好唔開心，想自殺啦。咁喺佢想自殺嗰晚咧，咁因為佢德國人咧好有效率噶嘛，已經搞掂曬啲嘢， 好有效率， 報曬税啊，然後交埋税啊，都仲有時間靜啦。咁於是佢就拎咗本呢個費馬定理出嚟睇啦，睇啊，真系几 interesting 噶， 所以唔自殺住。 咁睇得黑煙過咗12點啦，佢就唔自殺住咯。咁跟住後屘咧，即系佢咧仲即系遺留咗喺世上做咗好多有意義嘅嘢啦。咁所以佢臨走嘅時候咧，佢咧就宣布啦，我仲用10萬嘅馬克啊做獎金，邊個咧可以證實到呢一個費馬最後定理嘅咧，我就俾獎金佢啦。咁所以當時咧吸引咗好多人。咁咧就曾經一度好多人噶，只不過係一戰之後世界即係 World War One 之後咧，因為馬克即係變一隻，所以佢嗰10萬蚊唔係咁值錢，就少咗人。但係之前咧就其實咧就即係好多人咧就係將自己嘅對於費馬定理嘅證實就證明咧就 send 去咧俾佢呢一個呢個德國人開咗一個協會嘅，咁但係咧都即係都。證實唔到，咁啊，直至到350年後咧，結果就係一個10歲嘅細路，佢睇到呢、一個費馬最後定理，佢就覺得唔得，我大個一定要證實佢，咁所以咧新聞翻嚟之後啦，10點半啦嘅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就會講下呢個小朋友啊，到底係咩人嚟咧？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花将再生，走 像拒絕滅亡，生命力強人同綻放鬥繽紛，越過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青翠樹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壞，珍惜這片原始生態，天高地厚小火種沒蔓延，必無限放大，什麼錢如曬，尋覓同伴笑著去捱，綿羊躲開猛獸，萬物就這麼分好與歹，任問題再大，看守這片原始生態，人群愛水亦靜，天空亦靜，完美的境界，回歸一生最初，沒有污染，沒有報仇討債，可以吧，帶著這顆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多项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包括二人限聚令、强制戴口罩、晚六朝五禁食肆堂食，以及要求表列处所关闭的规例，为期七日，直至今个月十一号。政府表示，鑑於疫情持續嚴峻，特別是近期個案顯示涉及不佩戴口罩的活動和不同社交活動所帶來較高的風險，政府認為有需要延續相關的社交距離措施。近期出現為數不少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示社區有持續的隱形傳播鏈。最新的公共衛生風險評估顯示，自香港出現疫情以來，現時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是最高。政府呼籲市民繼續盡量留在家中，減少不必要的外出，減少外出用膳，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動。康文署一名外判清潔工人初步確診新型肺炎。康文署表示，那名工人在九龍城區太平道遊樂場工作，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上个月28号，他早前因为身体不适入院求医，昨日获通知初步确诊，目前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那名员工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上班期间有探体温，体温正常。康文署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即时安排全面清洁和消毒太平道游乐场，而游乐场早前应暂停开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任何行动针对中资软件公司。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促请美方停止歧视性政策。较早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控 TikTok 和微信等的中资软件将美国国民个人资料直接送到中国共产党手上，认为是时候采取消除风险的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626点，升1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2，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8.39美元，卖出1,96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会多咗清洁啊，避免有时譬如话你见到人哋嘅床栏啊嗰啲啦。病人与病人之间呢，我哋都建议大家都系留喺自己个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话企埋出嚟喺度高谈阔论啊咁样啦。咁因为呢太近密嘅接触呢都系有机会呢会互相感染啦。而家呢真系有不少嘅隐形病人可能喺个社区同埋喺个病房里面啦。咁但系我哋医护人员呢自己亦都要注意嗰个卫生啦，防护多啲啦，因为可能呢我哋系嗰个中间个途径呢造成一个病毒由一个病去第二个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就系如果个环境唔挤迫啦，活动系比较少呢，相互感染嘅机会就细啲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上堂啦！ 第一堂工作坊已经顺利完成，第一次运用网上视像上堂，唔知导师有咩讲呢？ 我是第一堂的导师叶允儿，今堂同小朋友讲解了广播剧入门，希望令他们初步了解广播剧的制作。我隔着个摩都感受到每位小学员很专注，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广播剧的热情。 希望咁多位学员继续好好学习，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佢哋不得了剧场嘅表现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其实今日系礼拜二，礼拜一，今日系同敏达一齐做播错咗食团。 再重申一次，今日是8月3号星期一嘅，咁啊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依然都会有敏大人啦，有我摩呢电话入面有 Kitty， 系 Hello， 系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呢个飞马最后定理啦，咁咧其实咧喺嗰位德国。好心人啦，有心人啦，佢set up咗呢一个奖金俾人哋 $100,000， 系啦，咁咧佢。都收到唔少嘅證明啦，咁樣佢曾經咧，即係個高度咧係有成3米咁高嘅，即係嗰啲人寄佢嗰啲功課俾佢啊，證明呢一條定理嘅咁樣，咁咧就淨係喺呢一個1907年至到1908年咧，咁咧就單單一年啦，就已經有621 個人咧嘗試去證明呢樣嘢啦。咁但係到到二十世紀嘅七十年代咧。咁就我咪頭先咪講咗咧，因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啲十蚊蚊嘅馬克咪下邊值咗萬萬多人啊嘛。咁所以但係一個月咧，都即係耐唔耐有三四個證明嘅。 哇！一個月都有咁多個， 係啊， 三四個， 係啊，都唔錯嘅。即係其實咧，即係睇完呢一個故仔，令我知道咧，真正係愛數學嘅人其實係好多嘅，只不過我哋唔識啫。我哋識嗰啲都係愛數學兼買股票嘅。 我見好多喺大學讀數嗰啲人都話，其實讀數好好玩嘅，佢哋用玩字形容。 用玩嘅係啊係啊， 我想咩事啊？ 即係好似我覺得啊，其實寫劇本好好玩啊，或者我女覺得打機好好玩，畫公仔好好玩啊咁樣啦咁咁但係去到1983年呢就有一位人士啊佢呢就諗到一啲嘢。 係咪就係六歲嗰小朋友 又未係喎未係喎。即係所以講話呢個呢一場350年嘅鬥智鬥力嘅數學戰爭呢當中可能會有人出現過嘅。佢都未必係你老公。可能中間佢有啲。 真愛未必係你老公。 真係即係嗰啲真當真係老公先啦中間有啲出現過啲男朋友啊。或者只是那些叫 fling 啊那些未必是過客來的但是那些過客呢對於另外一個範疇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對於另外一位女仔來說可能就是她的真愛來的因為1983年呢就有一位叫格爾德法爾廷斯的人呢他呢就有一種佢又唔係叫 theory 啊，即係佢咪叫定理啊，佢係叫猜想。咁佢個猜想咧，佢大概意思咧就話呢、這個嗱，我因為我數學底真係唔係咁好啦，我就斗膽講呢個費馬定理嘅故事啦。但係都係因為嗰、那個入邊嘅 drama 啦。即咁呢一個猜想就話咧，如果你可以證實到呢一類型嘅嘢，當係 A 類型嘅嘢，其實咧就等好比你能夠證實到 B 個類型嘅嘢。你記住呢樣嘢先啊！你記住呢、這、一個喺呢一場戲度一個好重要嘅路人甲先。好啦，咁去到1986年啦，又有個路人月嘅咯。呢、這個路人月咧就叫做格爾德費奈啦 ，Frey 啦。咁啊 ，Frey 咧佢就有個叫我又唔識讀啊，佢咩猜，亦係一個猜想，因為猜想都唔仲未係定理嘅，係就係未去到 proof 嘅階段，只不過一個係假設嚟嘅啫。咁佢就講啦，即係頭先講嘛，你 proof 到 A 你就 proof 到 B 嘛。咁佢咧就提出一樣嘢，就係話橢圓曲線論。咁呢個橢圓曲線論咧，就其實咧係源自一對日本嘅數學家嘅，叫谷山啦，谷山神啦，同埋志川神。咁所以佢哋夾埋呢個猜想咧，就叫谷山志川猜想啦。咁咧，佢哋就係講話。而家重心少少啊！頭先係講緊三角形，即係講即係點啊 ？Right angle triangle 嘛，呢個叫直角三角形，同埋一條嘅數學公式嘛，代數公式。佢哋講緊咧係一啲橢圓形一個一嚿橢圓，同埋呢個橢圓曲線之間嘅關係。但係你都可以， 真係完全冇學過喎。 嗱，但係你可以係完全冇得太深㗎啦。你但係你即係一隻蛋，一隻蛋同佢嘅線條嘅關係啦。即係我當住係咁先啦，用最 layman 俾你去想像下，可能其實都唔係咁嚇。總之就有兩個重要嘅路人，就阿格同月啦，佢講咗呢啲嘢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好啦。咁就去到咧呢個1953年啦，嗰、那個能夠破解到呢個費馬最後定理嘅呢一位仁兄啊，就係、是、叫 Andrew John Wiles 啦、就叫安德魯約翰懷爾斯爵士啦。咁當時咧佢係即係佢1953年出世啊，佢當時十歲，佢就打開本書咧就睇到呢一個費馬最後定理，哇！佢就好著迷啦嚇、即係等於我哋細個見到張國榮啊，或者我而家大個見到金秀賢咁著迷啦，睇一日煲曬嗰套， 你煲曬啊？ 煲到最盡啦，煲到去最 update 嗰集啦咁樣嚇，咁所以各有各 passion 啊。 但係你冇打個茶， 但係李亞力好唔得啊！李亞力好唔中意， 但係你冇發現咧，佢大隻咗好唔襯佢個樣啊！ 即係打個殘杯寫 Kitty， 佢似翻係嗰啲高高瘦瘦嗰陣時來自星色的你嗰、那個碌啊！佢當完兵翻嚟，哇，個人橫曬，之後同個頭好唔襯。 唔係喎，好中意喎，係啊，我覺得佢好科喎。 但原來中意大隻型啊！ 係，喂，講翻我，你真係唔可以咁樣嘅。你用啲藍色嚟 邊邊個人有興趣？ 你真係要學下呢一個咧，夏華爾斯咁樣。 係 係啦，佢點樣去潛心或者係埋頭工作啊？ 係 咁，其實咧，佢就喺1974年咧就已經係一個畢業於呢、這、一個牛津大學嘅， 係 咁跟住咧1979年咧佢就係劍橋博士啊，即係好好勁嘅呢啲人， 係 咁跟住佢咧就係去呢、這個普林斯顿大學，即係美國嗰邊咧教書嘅，咁、但係唔好彩一樣嘢咧，就係佢嘅學系入邊嘅老細啊，即係你總會有個主管噶、即係唔好諗住佢係一個商業嘅老細啦、但係就算學術界，你都會有啲 head 噶嘛。佢個 head 咧就唔係咁相信呢一條費馬定理咧係可以被 proof 到噶。話、你要唔要 proof 成 n 次咁多？你唔好攞咁多啦，你不如搞翻你自己嘅本行啦。咁、其實阿 Wiles 咧，佢個本行係乜嘢咧？佢個本行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只雞蛋同雞蛋嘅線條啦，就係呢個叫橢圓曲線嗰扎嘢啦。佢嗰啲係又係一個範疇嘅數學嚟噶啦。咁、但係頭先我咪講過嘅，如果你 proof 到呢一扎嘢，你 proof 到橢圓曲線呢扎嘢，其實就好比你 proof 到呢個費馬最後定理噶嘛？呢啲我哋太深啦，唔講啦。總之，啲數學啲人係咁講啦。咁於是咧，佢咧就花咗7年嘅時間咧，就偷偷地做研究喎。咁點解偷偷地做研究？頭先講過啦，即係其實咧，佢個 department head 啊，或者嗰啲同事唔係咁 support 佢啦。係咁同埋佢自己本身就係呢個橢圓曲線嘅專家嚟噶嘛。咁你要做翻啲橢圓曲線嘅嘢先啦。咁、但係你唔能夠7年唔做。敏感時刻你走出去做咗第二啲嘢噶嘛？咁所以咧，佢嗰7年係點樣解決咧？其實咧，佢日日咧就喺即係我都睇過佢啲訪問啦。哇！佢即係佢嗰個工作嗰間房咧，就亂過我女間房嘅。所以我同我女講嘅，你好有機會咧， 成為偉大嘅數學家， 唔係攞諾貝爾獎嘅。我講過，因為有個 study 講過咧，話聰明嘅人咧間房係好亂嘅，咁樣咁啊，俾佢食住上啦。咁佢就話佢冇辦法，佢因為咧喺即係佢成功之前嗰7年咧，佢係突然間咧，佢覺得有一樣嘢，佢睇緊即係佢睇緊呢一個費馬定理嘅時候，佢突然間咧好似 有道光照住佢， 係啦，即係有靈感到。係，嗰個訪問當中佢就講，自從嗰個靈感到之後咧，我就收唔到，跟住喊曬啦。即係嗰陣訪問佢咧，佢已經係 咁激動， 即係已經係proof 到個定理啊，而且攞諾貝爾獎嘅時候，但係其實個過程都係好痛苦嘅，即係你連續睇7年 ，it's not okay， 唔係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咁樣都幾痛苦噶嘛。你即係只能睇1個月，佢係7年喎，咁而且佢要做好多小動作啦。因為7年其實佢翻去自己間辦公室咧，佢唔係做緊正職嘢，係正經嘢，但係唔係正職嘢。咁佢就唯有咧，就將佢之前佢自己本行嗰啲咩橢圓曲線咧，譬如佢已經係諗到一條大橋嘅。咁7年間咧，你唔能夠係即係佢哋做，其實做學術咧都係要不斷係有歌派台，即係佢哋要出論文嘅。佢就唯有將佢自己嘅學術嘅結晶啦，就分細段細段咁樣出咯，喺7年度咁樣出咯，咁而佢就偷時間咧去研究咯。咁但係咧，佢呢個研究室實在係比較辛苦啊嘛。咁不過佢又開頭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咁敢咧，就同朋友講嘅，因為咧，即係好多時候就譬如我係作曲家啦，莫里利亞作曲家咁啊，我作到中間啦，我作唔到啦。如果我同你講咧，跟住你突然間俾咗一句我咧， 你又叮一聲， 跟住係你叮一聲喎，跟住你又作咗第二啲嘢喎，或者你就諗到我隻歌嘅第二啲嘢喎。咁所以其實開頭咧，原來佢哋學術界咧都同埋呢個迷，即係明唔明啊？呢個榮耀太大啊嘛！如果你搞掂咗呢一個費馬最後定理嘅話，咁到底你同唔同人 share 咧？又或者唔係你同人 share， 或者人哋接觸先登咁點算咧？咁所以佢 啊，而家覺得佢嗰條路， 所以佢咪喊。你去找翻佢个访问睇啊，咁真系好孤独啦，嗰条路咁啊，咁但系佢后屘都话咗，佢轻骑都话咗俾一个好，即系佢好信任嘅朋友听咯。咁跟住咧就系佢做咗7年， 呢、這、一個研究，佢終於覺得，我咧就已經可以 prove 到嗰、那個咧咩橢圓曲線啊。咁如果我 prove 到橢圓曲線，其實即係已經 prove 到呢一個費馬定理噶啦。咁但係佢咧就冇大鑼大鼓。 咁我辭咗正職佢啊？ 冇啊，佢喺翻間學校嗰度。咁然後佢就發現，嗱，即係呢、這個。有如發現新大陸咧，就唔可以咧隨便咁樣去即係放閃嘅。佢要用一個方法嘅。咁不如嗱，你播首歌翻嚟， 好 話俾佢聽。佢用咩方法話俾大家聽？我已經發現到新大陸啦 ，Eureka！ 人成熟後最想調皮一下，或間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靓态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好啦，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啱听过系骆振伟嘅《成熟不了》。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人类嘅知识咧，真系成熟不了嘅。即系如果讲科学知识咧，有人嘅比喻就系佢好似一个高塔，咁但系呢个高塔咧就真系一个科学家用。每一个科学家用他们的一块砖去砌高的、就慢慢才可以去到这么高的、所以呢韦德能够去、证实到费马最后定理呢，其实都要多谢前人的 set 了一些、知识给他的，等他呢就在基础上面思考的、所以在1995年呢，当这个韦德呢他、能够证实呢个定理咧，咁佢都要即系我唔知佢有冇啦，但系其实我觉得佢都应该系多得咧之前咧，譬如头先讲嘅日本嘅数学家啦，谷山同埋阿志川啦，同埋阿 Frey 啦，呢个费奈啦，即系佢讲咗即系。不同範疇的學術，原來不是學術啦，即係數學入邊嘅不同範疇，但係佢哋就可以咧就即係互相通嘅，通咗之後咧就可以幫到佢證實咧呢個費馬最後定理嘅。咁咧佢咧就點樣將佢嘅發現咧去公諸於世咧？佢就喺1993年嘅6月咧，咁咧佢在牛顿的研究所呢就安排了一场他就这么告诉人，我会讲一些数学的研究，就是数学的发现样。其实呢你们有兴趣啊去认识数学你就来听啦样。其实他没有讲到，他没有开个题，没有开中名义，就是说费马最后定理的。但是人们听完第一堂觉得咦，佢系咪讲紧咩椭圆曲线啊咁样啦？咁都觉得几有趣、啊，佢可以 prove 到呢个地步啦。咁、因为嗰阵嗰个即系嗰个嗰两位日本数学家嗰个谷山志川猜想系未曾 prove 到噶嘛，吓咁同埋啲椭圆曲线有好多嘢都未 prove， 咁佢就已经 prove 到咯、啊。咁跟住咧就啲人再嚟听第二场咯、啊。咦，佢越讲越唔对路、啊，佢好似唔系哦，佢系咪讲紧？有费马定理啊，咁佢真系好似咧，即系 Netflix 啲剧咁样喺度吊住你，跟住讲到第三场咧，咁当佢真系讲呢个费马定理嘅嘅引证啦吓嘅证实之后咧，真系梗系全场轰动起立啦，咁而且咧，即系因为我未讲过呢个系350年嚟一个大嘅数学谜题啊嘛，咁所以咧有即系除咗。當日聽的人係好轟動啦，就好興奮啦，咁亦都好多嘅傳媒去報道啊。咁雖然我哋唔知嚇，你哋仲好細個啊。咁咧咁佢梗係好開心啦。咁大家覺得哇，350年我哋人類終於可以贏到呢一條謎題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每一次咧有人 proof 一個數嘅定理啦，一條數學嘅定理啦，佢哋都要經過好多人嘅核實嘅。咁咧，咁喺核實嘅時間當中咧，差唔多要一年時間啦。咁不過大家已經恭喜曬佢啊咁樣啦。咁但係就 唔係唔得啊嘛？ 係啦，就係去到中間咧， 係咪真 係 要睇下有冇人 challenge 佢咁噶？ 唔係 challenge， 唔係就係 challenge。 因為佢一年時間裏面， 佢要睇翻佢嘅 proof 咯， 佢講 嘅 嘢咯。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你話教我整某碟餸嘅，你有10個步驟嘅，咁我咪睇翻。唔係喎，第7個步驟根本都係整唔到你嗰個方法嘅喎，咁樣咁啊，差唔多過咗一年之後咧，就有人發現咧，佢嘅證實當中係有一個錯誤啊！哇，咁啊，大家都好驚啦嚇嚇，咁於是咧，即係華爾斯咧，佢咧就要再重新咧去審視下佢嗰個證實方式係咪啱嘅，咁到佢咧真係。好想好想放棄嘅時候咧，佢就諗翻咧，當時咧佢咪話即係佢就同一個好好嘅朋友咧 share 過一個idea 嘅嘛，咁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個朋友提議佢冇用到啦，定係點樣啦？總之係佢喺一啲佢曾經係可能要即係整呢碟餸有好多種方法嘅，佢用咗一種佢用咗佢一種方向，咁佢就揾翻佢以前放棄咗一種方向，咁然後咧佢就再試下。今次我再交功課啦，睇下得唔得啦。哇，今次就得咗啦，咁就真係得就俾佢證實到呢一個咧費馬最後定理啦。 咁咧佢有一段説話喺度講嘅，當佢即係後屘即係以為自己得咗啦，但係又有人話俾佢聽唔係錯嘅，跟住佢曾經咧即係。一度陷入好迷茫的狀態啦，但是當他真係叮一聲的時候，他就咁講嘅，佢話真係好突然咁樣，完全冇諗到咧，係即係咁難以置信嘅一個啟示咯。喺我呢一份工作，我嘅工作生涯當中咧，最重要嗰刻就係咁啦，就係個俾我叮翻一聲啦。佢話即係將來嘅工作咧，我就唔會即係睇得而家即係好似睇呢個 proof 呢個廢馬定你咁沉重啦。咁但係咧。即係作為一個數學家咧，佢就同我哋講咯，佢話咧，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難以言喻嘅美麗啊！你叫我 prove 就死啦，就係真係地獄啦！佢就覺得好美麗啦。佢話而且咧呢一個定理咧係非常之簡潔同優美嘅。我哋即係知道有首歌點優美啫，好難知道咧呢個 A square 加 B square 有幾咁簡潔 嘅同埋優美噶嘛？佢話我呆呆咁樣企咗喺度咧，望住嗰條公式20分鐘啊！ 咁样都叫简洁优美啊！佢望咗廿分钟， 佢望住20分钟，佢睇住公式觉得好靓吓。咁然后咧，我就行出去嗰个 department 嗰度咧散下步啦。然后我翻嚟咧又睇下佢，哎呀，佢仲喺度啊！ 佢系迷恋数学噶， 佢哋对数学嘅爱咧就好似爱情一样。 系咯。 咁然后即系当然啦，即系呢位10岁已经系满怀壮志嘅华尔斯咧咁。佢咧就獲獎無數啦，1995年咧就係得到呢一個朝克獎嘅，咁啊仲有其他獎啦，就係包括喺2005年啦，有我哋熟悉嘅邵逸夫獎啦，諾貝爾獎啦，仲有叫亞貝爾獎都係數學獎嚟嘅，同埋即係呢一個科普利獎嘅，咁咧咁記住一樣嘢咯，即係其實咧原來我哋今日。做到啲咩嘢呢？前面都可能有啲路人甲幫過我哋嘅。